世界卫生日纪念活动4月6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有各省中央机关、社会团体、卫生保健部门、新闻出版部门的工作人员、世界卫生组织驻朝代表、联合国常驻朝鲜调停人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常驻朝鲜代表等各国外交及各国际组织驻朝代表机构成员参加。会上继一些人发言后，发表了有关精神健康管理和忧郁症的资料。接着参加者参观了文秀机能恢复院。另外，在世界卫生日之际，我国各道同一天进行了集中卫生宣传活动。